好啦，放光当地之后咧，法咧就正正式式开始啦。开始二本，二本系咩？两种根本，一种咧就生死根本，一种咧就涅槃根本。生死根本就流转于六道轮回生死，涅槃根本咧就可以成法。咁而家法咧话俾阿难听。法告阿难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啊，业种自然，而恶差罪，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。及成外道，知天魔王及魔见属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念收集，由而止沙若成佳障，众经层劫终不能得。呢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法咧讲出众生嘅颠倒所在，然后咧介绍成法嘅根本。啊，众生颠倒所以成生死根本，如果能够舍邪归正的话呢，放弃种种颠倒妄想呢，这样呢就可以成为涅槃的根本。一切众生就显示呢不是只是阿难一个人，是通指九界圣凡众生。九法界大家知道了，六道之外呢加上什么？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咁咧通咧就通指九法界众生，就叫做一切众生。别嚟讲咧，净系指三界凡夫六道众生。呢啲众生咧，从无始以嚟咧，迷增逐妄背觉合尘啊，迷咗我哋本具嘅真心。而追逐这个妄想执着，背这个本觉理而合这个六层的境界，因此呢在六层里面呢色声香味触法呢是戒这个是我所占有的东西、五阴四大呢是我这个身体，因为有我所有，咁就錯認咗無上苦空不淨無我咧，為咗涅槃嘅上落我淨，呢種叫做種種顛倒，屬於惑啊！依呢個顛倒煩惱惑咧，係作種種嘅業，咁於是咧係招致咧呢個生死嘅苦果，咁。业就是因，生死就是果，或业苦叫做三道。这三道呢就等于一个恶差罪。你们吃过没有？有种果呢，除非不生，一生就三个一定的，等于我们众生有惑一定作业，有业一定感果，惑业苦三种是轮回不息的，就等于这种果除非不生，一生就有三个、这种果呢我们未说过是在印度有的，应该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去印度或者顺便访问一下这种果是叫做什么，买一些回来看看都好的，是不是叫做恶差罪。印度话叫做恶差罪呢，翻译中国叫做善贯珠，等于一条线连串呢一条呢啲珠仔一样，一生就一二三三个。譬如凡夫有见思惑，就作有漏业， 自然呢就感到生死三计生死的果。二乘呢依这个尘沙惑就作这个无漏业，所以呢就感到方便土便业生死果。菩萨呢依这个无明惑取而边，或者是作这个业有漏业无漏的业呢舍而边采中道，或者作非有漏非无漏业呢而采这个中道，所以就感到十部土的未世变业生死。而家讲知修行人呢就不但是指六道凡夫，而且是指这个二乘圣人和菩萨。这些二乘圣人和菩萨呢都是愿望求生的人。所以说知修行人，这些修行人他目的是为什么呢？他目的呢是都是为求菩提道。谁不想成佛啊？都是求菩提，但可惜呢结果呢他不能够成菩提，而且反正来呢是声闻缘觉，已经是侥幸了，是成了声闻缘觉。如果不侥幸呢反而成为外道，成为魔王和魔见索，这些是很可怜的。求声闻来堕，堕落魔鬼。为什么呢？他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通通因为不知道两种根本，错乱去收集。等于什么？等于将沙去煮饭。我们都知道煮饭一定是要用米，用最靓的米，饭就最香的。如果你用沙子呢指来指去，重经层劫啊都冇办法成饭嘅。即係等于修行嘅人啊唔明白呢一个生死嘅根本，用呢啲烦恼沙石去成佛喎，咁永远都冇办法成佛嘅。一定係要呢个涅槃嘅根本，然后可以成化。我们知道声闻、菩萨、缘觉都是属于圣人，但是三乘呢是属于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。因为这个藏通缘三教的菩萨所得的菩提呢是有上的菩提，不是无上菩提。唯有研究菩萨所修所证呢才叫做无上菩提。所以菩提呢是有上菩提有无上菩提。声闻都叫做菩提，真空菩提。菩萨所证都叫做菩提，是俗谛菩提。佛所证的菩提呢就是三谛圆融的无上菩提。乃至是推广的词比例，声闻是通因次果。有位答我呢就是怎样答啊？有向声闻啊，向不能够叫做声闻。修声闻道呢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有初果向、二果向、三果向、四果向，四果先是声闻。初二三果不是声闻，不是向声闻。有一个人呢是答向声闻。声闻是通因次果，初二三果呢叫做因，是靠这个真谛离，是依这个生灭或者无生的四谛法去修这个空观或者体空观，正这个因修这个空观呢是叫做因中声闻，所作以办犯行以立不受后有 片分到正增替你咧，叫做果上声闻。现觉是咩咧？现觉是顺逆去观十二因缘的道理，叫做现觉。啊，点样顺逆观呢？知道由无明现行，行现色，色现明色，明色现落入，落入现足，足现受，受现爱，爱现财，财现有，有就有生老病死啦。呢个是顺观生死。反过嚟要修行咧，就要逆观啦。逆观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色灭，色灭则无色灭，无色灭则想灭，一路灭灭到最后生老病死都灭埋。咁呢一个就系现觉。如果不了闻法为心，见心外有法，有道可修，有众生可度。哦，呢一个咧系叫做虔诚菩萨。如果你说觉得是心外有法去修，去求这个天福，享这个天福，修这个四善八定，都是好的。但可惜在内定里面执着呢，就着魔，一着魔呢就变成魔王了，就有六欲天的魔王，亦有色界天的摩斯首罗魔王，他福力薄的就是魔鬼的见索。我们本来修行想断烦恼了生死，但结果成了魔，不而不修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们不信法呢，还希望有机会信法之一日。如果你信了魔呢，被魔鬼所善呢，就堕落了。魔的势力很大的，他摄住你不放你的，咁你咧就向住魔鬼去走，生生世世做咗魔鬼嘅见索，好难翻身嘅。哦，所以我哋信咧，一定要正信，要亲近善知识啊，千祈唔好亲近恶知识。本嚟呢个善知识咧系有好多种，今晚咧冇时间讲到啦。啊，而家净系讲呢个分别呢个声闻现觉同埋魔鬼有咩分别？大家都是修四善八定，哦，大家都是修四善八定。在个四善八定里面呢，是执着呢贪心呢贪享受呢，魔鬼就入你的心腹，这样呢就被魔摄为见索。如果你无所自着的话呢，一路进修下去呢，就可以成为声闻现觉。所以五十重音魔里面呢，最后两种就是正修，四十八种都是邪修。哦，一切众生都是因为迷了真心而起这个妄心，依这个烦恼的话作这个有漏无漏的业，就感这个生死的果，就轮回依这个六道，是很可怜可悯了。但是修行的人啊，目的是在了生死证菩提，现在反而变成声闻现觉，哦，那都已经是不好的了，再堕落天魔外道呢，真是很可怜的。目的在哪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法就指出来，皆由不知两种根本错念修习所致。这样的时候我们想成法，是不是要明白两种根本呢？是啦，应该明白了。那你们今天来听这部经啱啦，就可以明白两种生死根本，哦，就不会堕落魔鬼，没机会堕落做魔鬼，有机会成佛了。哦，那听着，两种生死根本是什么？两就是两种真妄两种。啊，众生迷了真而起这个妄，背角合尘，就是生死根本。若果觉悟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的话，这样就可以成为涅槃根本。现在我们修行想成无上菩提，首先就要明白这两条路。明白了之后，以不生不灭的心为本修因，就是真修，就是可以成佛，就是涅槃的根本。如果你不舍弃这个妄想执着，用这个根的不生不灭心去修，你就好像紫砂而想成佛一样，永远不能够达到目的的。 可见这两种根本是几咁重要。咁法呢跟住就话啦，呢乜嘢叫做两种啊，咁混合二种阿难，则者无此生死根本，则以今者以知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。而家讲两种之中其中一种，我哋可以理会得到嘅，因为我哋就系呢种人嘛。一者无此生死根本系标，则以今者以知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，就系讲明呢个生死根本嘅内容。你阿难啊，同埋六道众生都系用呢个攀缘心为自性。等于我问你心莫所在，你成日都话个心响内、响外、响中间，即系有所攀缘嘅。呢、这个攀缘心系妄想心嚟噶。呢种妄想心咧，只系我哋八识田中嘅见凡嚟嘅，系能攀缘。八识田中嘅相凡咧，系所攀缘。三计众生啊，唔知道呢个见相二凡系虚妄不实嘅，所以就产生呢个骗计执，就起呢个色嚟分别，就因为有分别，就中意呢啲，唔中意呢啲，我去取呢啲，去舍呢啲，有生有爱，有憎有爱，有取有舍。咁样咧就作善业，作恶业，除咗呢个善恶业咧，就流转于呢个六道善道同埋恶道，受呢个凡尘生死嘅苦。出世三成圣人声闻缘觉菩萨啊，虔诚嘅菩萨吓，因为唔明白生死就系涅槃吓。呢部经话生死都系假嘅。等于乜嘢？等于空中嘅花，系颠倒嘅妄想执着啫，系幻嘅，唔系真实嘅，系一种影子嚟嘅。但系佢唔明白啊，佢执着，我要修行，我要证涅槃，你又好想，你又唔懂得修行，你就系凡夫，有凡夫有圣人嘅执着，系有分别有取舍。哦，呢一个咧。就会变受呢个变异生死嘅苦，就系二乘声闻啦，执着呢个涅槃。菩萨咧不明白闻法为心啊，就攀呢个空有二边嘅缘，甚至要舍空舍有而攀呢个中道嘅缘，因此受呢个未世变异生死嘅苦。所以呢个攀缘心。就是生死的根本，七分破妄所破的就是这个心，因为破了这个攀缘心之后呢，令你阿难同埋一切众生呢舍这个攀缘心，舍了这个攀缘心之后呢，用什么？用这个根，根是什么？见闻觉知的性，用这个性去修行呢，就是涅槃的根本了。哦，那所以法话二者无此菩提涅槃，言清净体，则以今者色精言明，能生之缘，缘所为者。啊，呢几句咧就比较深啲啦。嗱，第二种就系菩提涅槃。嗱，菩提就能证嘅智，涅槃系所证嘅理，智同埋理。都是我们的法性，法性在正方面来讲，在明白方面讲是智，在正方面来讲是理，一个是此个智，一个是本个理，此本合一就是实智，就是一切种智。我们无此以来迷失了这个菩提涅槃，言清净体。这个涅槃又是无始的，迷又是无始的，哦，都是追究不到他最初那天是几时几日，哦，是无始，是很耐很耐以来的了。法性呢是前际是无生，后际是无灭，靠他初上不可得，叫做无始菩提涅槃。哦， 菩提是有三种，你们识啦，生性菩提、实智菩提、方便智菩提。菩提是属于智德，涅槃是亦为不生不灭，亦有三种，一种是性净涅槃，一种是现净涅槃，一种是方便净涅槃。性净涅槃是众生本来具足的，现净涅槃就修行而得的，方便涅槃就是从体起用的，是属于恬德。真性菩提同埋性净涅槃是法身德，实智菩提同埋现净涅槃是波耶德，方便菩提同埋方便净涅槃咧系解脱德。你哋都答到噶啦，哦，喺个答题里边咧，大家都写得好清楚噶，证明你哋好明白。咁真性菩提咧系要智嚟讲嘅，性净涅槃咧系要理嚟讲嘅。啊，智就是此个智，理就是本个理，本个理呢就是心体，此个智就是心光。心光同为心体，二者不出一心，都是众生所来具足的法性，是自自然然不假修成的。因此咧，佢罪生死不染，罪烦恼不污，叫做现清净体。现本系清净嘅。哦，呢部经里边有话：质之以三本妙明净。哦，又话一切众生十本清净。又话宝觉真心，觉觉圆满。呢，这个就系指出。涅槃的根本是本来具足的，所以过去迦摄佛说一切众生心清净，从本无生无可灭。为摩居士亦说一切众生即菩提相，又说知法啊，知一切众生不境直灭，即是涅槃。这些都是指菩提涅槃现清净体所讲的。这个现清净体呢，就是你阿难平常所用的见闻觉知的真性，亦即是离开一切分别染污执着的大白色的本色。这个就是大白色，就是阿赖耶色，就是离开染那部分的真的阿赖耶色。阿赖耶色是真妄和合，我哋众生卖咗真嗰方面，用妄嗰边咧就成众生。而家咧，我哋取消妄嗰边咧，用真嗰边咧就系成佛，就系呢个阿赖耶识，就系涅槃嘅根本。呢个阿赖耶识就系真而自性嘅本体。呢个真而自性本体咧，原本系妙明，原本系清净嘅。因为佢妙明啊，所以咧佢有随缘嘅作用。既然有随缘嘅作用咧，随一念不觉之缘咧，就幻起见相而发。呢度咧系好深啦。阿赖耶识系无明不觉，就产生呢个见法同埋相法。呢，这个就系无明不觉生心世。我琴晚话留翻今晚讲吓，呢，这个就无明不觉生心世。三世是什么？无明业相是一念不觉，见凡就是能见，相凡就是所对立，能所对立，一有对立就起自分别，起自分别就继续不断，这样就三世就产生六畜，能言所言就这样产生了。能生诸缘呢，就不但是指能言的见凡了，已经包括了所言的相凡，还包括了意识所产生的烹言心，同埋意识烹言宇宙跟一切法的现象。即是说言清净体能生之言呢，就是这个之言呢包括色心而法在内。能生之言 好深下。愿所谓者呢就有两个意思，愿就是烹饪，烹饪不及的地方你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我们由大白色就产生这个一念不觉，就是无明业相啦。无明业相就有能见相，有所见相，就一念不觉产生三世啦。三世之后呢就起智分别，能所对待起智分别，这个是叫做智相，继续下去叫做相作相，继续下去分别一下好丑，我就执着了，我执着好，我不爱好，我不爱丑的，我要好的，执着相，执着相，我喜欢好我就去采咯，就执取相，执取相这些是什么啊？这些是花，这些是果，计命自相。一计命自相就有你你我我一切分别执着，执着就起业相，起业相怎样就有业是苦相，这个叫做无明不觉生三世境界为现掌乐足。明白不明白？昨晚我说留回今晚讲嘛，我现在真的讲给你听，是不是叫做现所谓者，能生之现就是一念 不觉产生生三世境界为现掌乐粗，就乐粗就乐粗三世就包括叫做之现色心意法，能生之现。现所谓者呢，我们所烹饪的色心烹饪，第七色所烹饪的是什么？是第八色的见相意法。第六色所烹饪的是什么？第七色所执着的我同埋呢个世界所有嘅嘢，但系烹饪唔到乜嘢？烹饪唔到呢个大白色嘅自正凡，明唔明啊？烹饪到大白色嘅见凡相凡，但系烹饪唔到大白色嘅本体，烹唔到呢、这个大白阿赖耶识有本体系真嘅，有份妄嘅，妄想去烹饪，只系烹到妄嗰度为止，烹唔到真嗰部分，叫做现所谓者。明白吗？是一个意思讲法。第七色只是烹饪到第八色的见分为自我，不可能烹饪第八色的清净本体自正分，叫做现所谓者。其次呢就是说众生呢虽然有这个菩提涅槃现清净体，但是一向迷而不知，一向是用这个烹饪生，只是烹饪外境而已。这个烹饪生烹饪外境，烹饪不识，念念烹饪这个外面的色层境界，而违背了这个真心，所以叫做现所谓者。即是等于这部经下面所讲，见已见然，并所想象，而空中花本无所有。现在讲知现呢，就是这部经所谓见已见现了，能见和所见，想就是第七色的想，相就是第六色所执的相，这些都是等于空花，就是这里所讲的诸缘。下面又说此见及现，现是菩提妙清明体，就是这里所讲的菩提涅槃现清净体。我们宇宙跟一切法能见所见都是第依这个大白色依他起性所幻生的，本来没有实体的，叫做空中花水中意，但是众生不知依他起性是幻有，依他起性是指见凡和相凡幻有，依是呢就起色分别，就有片界执性，片界执性就是第六色分别，依他起性是第七色分别。OK， 咁执呢个第六色咧，执着我有花，就等于嗌眼嘅人咧见空中花莲舞，咁就系叫做能生之现，现所谓者。讲到这里刚教宗，但是我又想讲这四句。 因为我们能生之意愿所为者，又一年不觉生生世，境界为现象来中，就为失这个本命。由知众生为此本命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枉入之财，为失了。因为我们呢一年不觉产生三世，就起自分别，起自分别这个就是第七识，执我，驱生我执。由第七识执我呢，然后起境能见见所见，能执所执，就有第六识分别。第六识分别就作业，作业就流转生死，就为失本妙明净的真心。为失这个本妙明净真心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为失了，你不记得这件事，这件事不存在，等于我成日都不见嘢嘅。咁实际那些嘢不是不见，你不记得放在边啫嘛。明白吗？即是等于我们是不明白这个真心，不知道真心在哪里，实际真心在我们那里跟着你的。所谓日日是朝朝抱佛起，猛猛抱佛面，我们日日都抱着佛，同佛一起的。朝朝起身又同佛一起起身工作，猛跟睡觉又抱着佛去睡觉的。佛没理到你的，佛在你的心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弘梦大师说，人人还有光明在，即是每个人都有三光存在，可惜众生迷而不觉嘛，所以行自助我都有这个真心。我都告诉你，我们的真心就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说拿了真心放在个地方然后去做事的，就同埋我一起，真妄是同埋一起的。你明白它就是真，你不明白它就是妄。所以呢，我哋众生呢猛猛抱住法嚟翻教，日日抱住法起身，一切嘅痛法，一切嘅行自助我都唔离开法嘅。所以古人话即心是法，即心即法。但是我们不识嘛，不识呢就违背了个真实去作业，作业就流转生死，流转生死就受种种苦咯。等于什么？等于一个很有钱的人袋里面袋到一个好大嚿钻石，好值钱的，他不知道他就乞衣，做乞衣为之黑食。咁我哋就，我同你都系咁样啊。所以呢，枉入之财，法话呢好冤枉啊。而家我哋唔想做咁冤枉，唔想做傻仔呢，我哋就要明白生死根本同埋涅槃根本，然后呢舍弃生死根本，用呢个涅槃根本，咁我哋就有好又有机会做聪明人㗎啦。讲到呢度为止。